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25集，见躲在校门后的人是李妙妙，傅文生紧绷的身体放松，脸色却不是那么好看。 你来接我？ 怎么回事？他要来天选组织避难的消息是昨天晚上的临时决定，谁都没告诉啊。而且怎么接他的是李妙妙？李妙妙一眼就看穿了小朋友的心思，笑眯眯的耸肩。 哼，头说的，以你的实力肯定不能强制攻他。傅文铎、唐默他们就必须得快点攻略第五层，天塌下来由你们顶着，我们天选就不用拼死拼活地挑战第五层，等你们通关就好。他们去攻塔了，当然得找个地方安顿你。不过头倒是没想到，居然就你一个人来了。 李妙妙往傅文生的背后看了好几眼，没看到其他人。 不是吧，你哥那么放心，你一个人过来没问题？ 傅小弟不服气地说。 我一个人怎么了？根本不会出事儿。 他对自己的实力特别有信心。 哦。 李妙妙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接着哈哈大笑。傅文生郁闷地大声抱怨，李妙妙笑得更大声了。一大一小一起走进了第80中。另一边，唐默和傅文铎已经来到了故宫周围。一个小时前，黑塔刚刚更新新版本，周围或许还有玩家没走。不过，他们并没考虑太多，直接走向前方，来到了黑塔正下方。经过高架路上的那场夏娃的游戏，整个北京城的高级玩家几乎都认识了唐默和傅文铎。他们转念一想，就明白这两人在这种时候跑到黑塔下是为了做什么。他们本就忌惮唐默二人的实力，如今唐默二人想攻塔，他们更是非常欢迎。唐默转头看向傅文铎，傅文铎朝他轻轻点头。唐默深吸一口气，走上前方，声音平静地说。确认，进入攻塔游戏。同一时刻，傅文铎和陈珊珊也一起说。确认， 确认， 进入攻塔游戏。 进入攻塔游戏。 刹那间，欢快的音乐声在三人的脑海中同时响起，伴随着音乐的是黑塔清脆的童声。 叮咚，黑塔第五层普通模式正式开启，多人对抗游戏开始载入，沙盒生成，数据加载完毕，欢迎来到幻想之河。 刺眼的白光充斥着唐默的双眼，他下意识地眯起眼睛。这白光越来越淡，与之而来的是一道道轻轻的流水声。这流水声十分熟悉，唐默总觉得曾经在哪里听过，而且是经常听到。当白光彻底消散，他反应极快地扭头打量四周，然而他的脑袋还没转过去，就忽然一僵。手里有点沉甸甸的分量，唐默动作缓慢地低下头，然后愣住了。觉察到身边有人，唐默立即看向对方，在看清对方的那一刻，反射性的视线往下瞄了瞄，接着再次愣住了。两人面无表情地把裤链拉好，一起走出这间破旧不堪的卫生间。这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地板是用发黄潮湿的长木头一根根拼接而成。走廊的尽头就是他们刚才待着的那间厕所。唐默看着傅文铎的装扮，发现他穿着一件白底蓝边的制服。他再抬起自己的手臂，发现自己穿着的还是原来的衣服，没有改变。唐默低声说， 珊珊在哪里？ 似乎是非常习惯穿这种类似军装的制服，傅文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袖口说， 刚才我们是从男厕所出来的，我听了一下，女厕所里没有人，珊珊不在里面。唐默说， 这件衣服是怎么回事？ 话音落下，黑塔的提示声适当的响起。 叮咚，玩家傅文铎、唐默已进入地底人王国的海关部门，暂时取代海关官员 A 先生、B 先生，成为该部门职员。友情提示，玩家傅文铎、唐默非常善于伪装，在其他所有人看来，他们就是 A 先生、B 先生，只有在他们自己的眼里才能看到自己的真面目。 原来在进入游戏的那一刻，他和傅文铎同时取代了这个所谓的海关部门的两个地底人，所以当时这两个地底人在做什么，他们俩就在做什么。这俩人当时在上厕所。意识到这一点，唐默的脸更黑了几分，轻轻咳嗽了一声，唐默说， 我们先找陈珊珊。 两人沿着走廊向外走，走到一半，一道急促的脚步声从拐角传来，唐默和傅文铎面不改色，淡定地继续向前走，仿佛自己真的是这个海关部门的职员。很快，脚步声的主人现了身，一个穿着白底蓝边制服的侏儒迈着巨大的脚，如同炮弹一般冲了上来。 该死的，你们这两个家伙在干什么？在偷懒吗？又有一批怪物要过海关了，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还不给我快点过来干活。 一边说着，这侏儒两手抓住傅文铎和唐默的手臂，拽着他们往前走。唐默惊讶地发现这侏儒力气极大，即使是他都不好挣脱对方的桎梏，索性任由对方去。唐默用眼神示意， 地底人王国的海关部门是什么？你听过幻想之河吗？ 没听说过。傅文铎神色镇定，如果忽略他此刻正被一个侏儒拽着走，他看上去悠闲的仿佛在散步。唐默想了想， 海关，地底人和黑塔怪物要过海关，他们过了海关能去哪儿？幻想之河。 忽然，唐默心里闪过了一个名字，他错愕地看向傅文铎，发现傅文铎也想到了那个地方。正在此时，三人离开了走廊。湿润的风迎面吹来，一大片粉红色的河水映入眼帘。他们现在所处的竟是一座位于河水正中央的老式木头建筑，四面八方都是水，而这水正是位于地底人王国和怪物世界交界处的粉色河流。侏儒嗅了一下风，厌足地咂巴嘴， 都是肉的气息，今天天气真好，河水真蓝。 唐默抓住关键词， 蓝。 或许因为心情好，侏儒放慢脚步，用古怪的眼神看他。 我亲爱的毕先生，难道在你的眼中，幻想之河的河水不是蓝色？我来想想，它是最好喝的香蕉酒的橙色，还是和你的头发一样是肮脏的黑色？幻想之河的颜色在每个人眼里都是不一样的，你心里怎么想它，它就会是什么颜色。 唐默一愣，接着刷的扭头看向傅文铎。半年前，唐默被黑塔强制攻略黑塔一层，进入攻塔游戏前，他联系傅文铎，请他帮忙告诉自己他在攻略第一层时碰到了什么情况。当时傅文铎用冷淡的声音亲口告诉他， 人类和怪物之间的分界线很明显，在他们的世界中央有一条粉红色的河。 粉红色的河，粉红色的河。如果说他是先入为主被傅文铎误导，下意识地以为这条河是粉红色，那傅文铎看到了粉红色。傅文铎压低声音解释说， 当时负责摆渡的船夫说，这是一条粉色的河， 所以傅文铎才会看到粉色的河。唐默嗯了一声。傅文铎看着唐默，唐默抬头看看傅文铎，憋了一下， 唐默忍不住翘起唇角。 好了，你们还在做什么？还不快点给我去干活。 湍急的河流中央，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旧木屋在河水的冲刷下屹立不动。从这座小屋向两侧延伸，一条长长的木头吊桥伸往了地底人王国，另一条木头吊桥伸向怪物世界。在地底人王国内一侧的木头吊桥上，一个短发女生抱着一只巨大的棒棒糖，面无表情地走上吊桥。她周围站着的大多是各式各样的黑塔怪物，可他们并没觉得这个人类女孩奇怪，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人类，而是他们的同伴。 好久没有看过格雷亚阁下的演出了，我真是太想念他了。马戏团真的破产了，不能再表演了吗？ 一只长着兔子头穿着裙子的黑塔怪物难受地红了眼睛，用手帕轻轻擦拭眼泪。他的同伴是一只瘦小的仓鼠，坐在他的肩头说， 我也想念格雷亚殿下，他可真是地底人王国最帅气的绅士。 陈珊珊跟着大刘默默地走着，他看似垂眸看着地面，事实上耳朵一直竖着收集周围的信息。现在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太突然了，找不到唐默和傅文铎，任务也不见踪影，就被突然扔到这个地方，扔进怪物堆。换作傅文生可能早就吓得脸色煞白，甚至露出破绽。陈珊珊淡定地跟着怪物大军走到了吊桥正中央。陈珊珊并没注意到怪物大军的最后方有两个狼人模样的怪物走向吊桥。 大卫，你这样真是太好笑了，你长了这么丑的耳朵，身上还这么臭，都是野兽的味道。 棕发男子怒道， 皮特，你给我闭嘴，你现在也是一只狼。 两人互相嘲讽着自己的队友，如果不是身处怪物大军，他们似乎还能直接动手。就在他们的双脚踏上吊桥的一刹那，一道冰冷的铜声忽然在五个人的脑海中响起。 叮咚，发布支线任务，找到被怪物偷渡的赃物，保护好你要偷渡的赃物。自从地底人王国在幻想之河上设立了海关，每天往来两地的地底人和黑塔怪物交的税让国王赚得又吃胖一圈，这可是一个天大的财富。小怪物喜欢去地底人王国买圣诞老人的棒棒糖，大怪物想的更多的却是赚钱。黑塔怪物的口号，我们不交税，我们不交税，我们不交税，重要的话说三遍。 唐默和傅文铎脚步一顿，两人对视一眼，接着不动声色地继续跟在侏儒弟弟人的身后向海关的方向走去。他们的脑海中黑塔的声音还在继续， 本次支线任务中五位玩家一共分为三队，海关队、怪物一队、怪物二队，请注意，第一，同队之间的玩家可以看出同伴的真实长相，非同队的玩家无法辨认出玩家身份。第二，海关队的任务是找到被怪物二队偷渡的赃物，并将赃物扣押。怪物二队的任务是保护自己要偷渡的物品，并将其成功偷渡。怪物一队的任务是协助海关队做一个遵守法律的好怪物。第三，在该游戏中，地底人和黑塔怪物都是五位玩家的敌人。 当唐默听到有五个玩家时，他立刻心中一紧，下意识地看向傅文铎。傅文铎也神色严峻地看他。除了他们，这次的攻塔游戏竟然还有其他玩家参与，一共五个人。除了唐默、傅文铎和陈珊珊，还有两位玩家。而当他们听到最后，五位玩家几乎互为敌人，任务相反，同时地底人和黑塔怪物也是他们的敌人时，唐默暗道一声不妙。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在黑塔提示声说完的下一秒，只见一个同样侏儒模样的海关官员从木地板上嘎吱嘎吱地跑过来，对他们身前的那个侏儒大声说： 报告长官，不好了，有人类玩家混进来了。 侏儒一惊： 你说什么？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